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由韩涛为您带来的迷幻时空。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到了《封神演义》当中的姜子牙、商纣王和妲己这三个历史人物在历史当中的真实一面，也聊了与他们这三个人相关的那些传说故事。而我们都知道，在《封神演义》当中，有更多的人物形象是根据民间传说，或者是吸收了某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创作出来的。那么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要继续来为您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提起哪吒，您一定不会陌生。正是这部《封神演义》让这位英雄少年的形象成为中国民间传说当中广为流传的一个人物。相传这哪吒是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太乙真人的弟子之一，在天宫任三坛海会大神。哪吒出生的时候，左手掌有个哪字，右手掌有个扎字，所以起名哪吒。哪吒三岁时下海，踏倒了水晶宫，捉住了蛟龙，抽筋刮鳞，闯下了弥天大祸。托塔天王怕儿子长大之后再惹下大祸，想杀了哪吒以绝后患。谁知哪吒愤怒，拿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后来太乙真人取了河偶做了他的骨骼，河液做了他的肌肉，使得哪吒起死回生。后来哪吒要杀天王，也就是自己的父亲，报剔骨之仇，多亏如来从中说和，赐给天王宝塔一座，让哪吒以佛为父，才消逝了父子的冤仇。别看哪吒年少，但法力广大，可以变化为三头六臂，足蹬风火轮，手使一柄金枪，顶戴乾坤圈，又有斩妖剑、砍妖刀、缚妖锁、降妖杵、绣球六件法宝，变化多端，是天上人间公认的少年小英雄啊。在《封神演义》当中，哪吒死了之后，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就把哪吒的魂魄借莲花为之复活，又赐了火尖枪、脚踏风火轮，让他协助姜子牙兴周灭纣，战功显赫。您也许还能记得太乙真人在收哪吒为徒的时候曾经说过，哪吒是灵珠子转世，并不是普通的凡人。关于这灵珠子，中国民间也有着一个传说。相传啊，昆化山上有一天池，成年碧波荡漾，哪怕在寒冬腊月，周围冰天雪地，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天池及池边仍然春意盎然，四季如春。这就是传说当中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话说一次，王母洗完了澡起来，坐在他常坐的一块石头上休息， 有一滴王母的血啊，就滴在了他常坐的那块石头缝中的一颗小圆石上。那颗小圆石原来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剩下的，经王母娘娘的精血精气所浸染，变得是一发的晶莹夺目，在吸收了天地之灵气，久而久之就有了灵性。过了许久，王母娘娘带着自己的七个女儿又到天池来洗澡，这二女儿在那石缝当中发现了这颗小圆石，取出来洗干净，发现红润透明，光滑夺目，引得其余六姐妹是眼红眼绿啊，争相传看，个个都想据为己有，竟然就在天池边上争夺了起来。温顺的二姐只好站在一旁红着眼睛哭了。王母正在池中洗澡，听到女儿们的争吵声，上岸一问才知道是为了一颗小石头，她拿过来一看，确实令人喜爱，便问道，这颗石子是谁捡到的？大姐回答，是二妹捡到的。王母正要把这颗石珠子递给二女儿，最小最顽皮的七女儿一把把它从母亲手中抢了过来，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叫，我喜欢，我要，我要。这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王母娘娘也是一样，喊了两声，妖女仍然在跑啊，就对二女儿说，哎，你是姐姐，就把这颗石珠子让给你小妹妹吧。二姐摇了摇头说，我手都划出了血，好不容易才把这珠子从石缝当中取出来的。王母娘娘一看，这二女儿的右手果然被石头缝划破了很多处，仍然在流血啊，忙为二女儿用手帕来裹伤，一边裹一边喊，幺妹过来，你二姐为取这珠子手上还在流血，这颗珠子理应归你二姐所有。这小七儿站在远处停了下来，扭头看母亲果然在为二姐裹伤，心也软了，正欲回来还珠子，张开小手一看，又实在舍不得，伸出的脚又缩了回来。这四五六三姐妹一见啊，跑了过去，七妹以为这仨姐姐又来抢珠子了，于是把心一狠，就往天池当中一抛。几个姐妹见状都不约而同地哇地叫了起来，二姐眼明手快，挣脱了母亲的手，人如离弦之箭，像一只小鸟向珠子飞了过去。这个不要命的举动把王母娘娘吓了一大跳，紧随其后去追二女儿。眼看那颗红光闪闪的珠子就要掉进水里了，就在离水面两三寸的地方，石珠子突然转了个弯，直接飞回到了二姐流血的那只手中。王母刚好赶到，挽住二女儿飞回了岸边。更加奇怪的是，那颗珠子粘在了那只血手帕上，就像生了根似的，别人任你怎么取也取不下来，只有王母和二姐才能取下来，众人无不称奇。二姐见众姐妹拿不下这颗珠子，心里头高兴万分。王母从二女儿手中取下珠子，仔细观看了一阵子，说，此珠有灵，就叫灵珠子吧，二丫头你要好好收藏，说不定还能免灾避邪。看来一切均有定数，是你的东西终归是你的，不是你的东西得到也会失去。王母娘娘带着七个女儿洗完澡回到天宫，王母的二女儿就找太上老君专门为这颗珠子铸了一个金圈，把珠子嵌在里面，那块血手帕就用来包这颗灵珠子，白天把它放在怀里头，晚上放在枕头边，呵护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这就使得这颗珠子一发的有灵。以后灵珠子下凡投胎，太上老君铸的那个金圈变成了哪吒手臂上威力无穷的乾坤圈，包珠子的那块血帕变成了能翻江倒海的混天绫。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哪吒，比如二郎神杨戬。虽然这两个人物早在民间传说中就已经出现，但是却通过《封神演义》而丰满并且广为流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封神演义》。 虽说是通过这部《封神演义》，哪吒的形象才得以广为流传，但是《封神演义》却并不是第一部，也不是唯一一部出现哪吒的小说。根据学者们考证，哪吒是一个异国语音的名字，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是一个舶来的神明。哪吒本来是佛教当中的一个神，在唐代以前，我国尚没有关于哪吒的任何记载。如此说来，哪吒的进口当属在唐代经以后历代文人的演绎，才形成了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形象。唐代僧人大广智不空翻译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称哪吒为毗沙门天王的第三个儿子。还有其他的唐代佛经文献当中出现的关于哪吒的记载，如尔时哪吒太子手捧戟以恶眼见四方，哪吒捧塔随天王。从这些佛经不甚详细的记载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一些关于哪吒的事情。由于唐代崇佛的风气兴盛，佛经故事当中的这位天王的第三子的事迹便广为传播了，开始成为了唐代笔记小说的人物。如唐玄宗朝开元传信记当中就记载了宣律和尚路遇哪吒的故事，这应当是除了佛经之外，唐人笔记小说当中记载哪吒事迹最早的一个故事。不过承袭之际非常明显。既然提到了哪吒，咱们就不能不说一说哪吒的父亲，这位著名的托塔李天王李靖将军。李靖身穿铠甲，头戴金翅乌宝冠，左手托塔，右手持三叉戟。无论是小说《封神演义》还是《西游记》，李靖将军都有托塔天王的形象。不过在《西游记》当中，李靖一出场就已经是托塔天王的形象，而《封神演义》则将这个人物丰富了许多，也讲述了李靖成为托塔天王的过程。他曾经是陈塘关的总兵，因哪吒闹海，李靖为息事宁人，逼哪吒自杀。哪吒死后以莲花复生，寻李靖复仇，李靖不敌，幸遇燃灯古佛赠送玲珑宝塔，将哪吒罩在塔内，而被熊熊的佛光所射。李靖由此宝塔，从此便成为了托塔李天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诸位好，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就由我继续来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在小说《封神演义》当中，还有一个人物同样很精彩也很重要，并且这个人物也是中国民间传说当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他就是二郎神杨戬。杨戬人神混血，力大无穷，法术无边，撒豆成兵，通晓72变，额顶生神眼，手持13000斤的三尖两刃刀，仅次于齐天大圣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就差了500斤啊！兼有召唤兽啸天神犬，师父为名门昆仑派12上仙之一的玉鼎真人。杨戬血统高贵，身世坎坷，是玉皇大帝的亲外甥，曾经力抗天神劈山救母，也曾出手阻挠其外甥沉香救母。杨戬也是我国神话当中第一得力之战神。作为玉皇大帝的外甥，他和玉帝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好，听调不听宣便是一种极度的个性化使然。由于杨戬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战神，民间对其恭敬之盛可以说是数一数二。有关他的出身以及传说那是甚丰，在民俗当中可是少见的。这位号称为天界第一战神的二郎神究竟是个什么身世来历？他又是何年何月从何处流传至今的呢？ 在有关二郎神身份来历的说法当中，比较集中的说法大致有以下五种，听我细细的为您表来。第一种说法是，杨戬是秦蜀郡太守李冰的次子，他左腹治水，且入水助腹沙雕，死后受封，又被人们建庙奉祀。如今都江堰的二郎神庙所祀之神正是指的杨戬。与此相关又有二郎是何指李冰及其子的说法，或者是指李冰的两个属官即二侍郎。第二种说法是，随人赵玉是灌口二郎神。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清源妙道真君》的记载，赵玉本为隋炀帝时期的嘉州太守，因境内冷源二河有建交为害，乃入水斩之，隋末弃官隐去，不知所终。后来蜀人见他在青雾当中乘白马引数人鹰犬弹弓猎者拨面而过，遂立庙于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唐明皇封其为赤城王，宋真宗家封其号为清源妙道真君。杂剧灌口二郎斩剑交，二郎神射锁魔镜和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里头的二郎神指的都是这位清源妙道真君。有关杨戬身世第三种说法认为，他是后蜀第二代皇帝孟旭。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编·神异典》第46卷的一条记载，二郎神一皇弹射拥猎犬使蜀汉王孟旭相也。第四种说法认为，杨戬是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的第二子名独剑。著名学者张正朗引述不空毗沙门疑鬼所载，独剑率天兵救援安西市，指出这个二郎神就是这个独剑，认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二郎神在早期的杂剧当中为什么和哪吒的关系密切。因为哪吒是多闻天王毗沙门的第三子，和独剑是兄弟关系。他还特别谈到了独剑手中的金属与二郎神的细腰犬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也很有新意。说起来，《封神演义》里杨戬和哪吒经常共同作战，配合默契，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最后一种有关杨戬身世的说法是大家最广为熟知的，传说他的母亲是玉皇大帝的妹妹，因为羡慕人间恩爱的夫妻生活，偷偷的下凡到人间，结识了一位姓杨名君的书生，并与之结为了秦晋之好，还生了一个儿子，据说还有个女儿叫三圣母。二郎神有过劈山救母的事迹，但他劈开的山是桃山，用的武器是斧头。按照《西游记》的说法，二郎神的妈妈是玉帝的大妹子思凡，下嫁给了凡间的一位姓杨的男人，他们的儿子名叫杨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郎神。玉帝因为妹妹嫁给凡人龙颜震怒，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一怒之下压在了桃山底下，后来二郎神斧劈桃山，这才救出了母亲。不过目前传说当中的劈山救母也有几个版本，主角呢也不相同，但是要说比较早的版本，那绝对是二郎这一版。后来人们经过添枝加叶，就变换出了宝莲灯的故事，因为二郎斧劈桃山救母的故事带有明显的上古神话色彩，而沉香的故事显然要时尚得多，形成的时间也较晚。不过如果大家细细的比较一下，还是会发现这两个故事是一脉相承的，包括人物关系也是母子生就。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哪吒，比如二郎神杨戬。虽然这两个人物早在民间传说中就已经出现，但是却通过《封神演义》而丰满并且广为流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封神演义》。 有关杨戬的传说还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封神演义》当中的描述。在这部包含了道、劫、佛、人界的巨著当中， 杨戬师出名门昆仑派十二上仙之一的玉鼎真人门下，从魔家四将兵围西岐城一役当中首次出场，就牢牢占据了姜子牙麾下第一战将的位置。无论是他之前的哪吒，还是他之后的黄天化，都不能和他相比。在《封神演义》当中，杨戬开始出场，善云冠、水和符、腰束丝绦、脚蹬麻鞋，一副道士打扮，拜见一番，便请姜子牙把免战牌摘去，若不见战，焉能随机应变？说得极度自信，却并不显半分骄狂，实是千年不遇的一个人物。待他用智除了花雕，哪吒大吃一惊。杨戬此时也没有半点吹嘘，你我道门徒弟各有玄妙不同，给哪吒留足了面子。杨戬不单是个谦恭之人，还是个良善之人。杨戬战周信的时候，心内担忧的是城中百姓恐遭屠戮，便决定速战速决，用哮天犬解决了周信。杨戬作为中国神话史上的第一得力之战神，败过的次数极度有限，一次是用胳膊去迎余化的化血神刀，想看看刀上有没有毒，这次败得丝毫不丢人。另外一次是被三霄娘娘用混元金斗捉入了天河阵。要知道当时文殊、普贤、慈航等十二位真人全都被拿住了，最后还是元始天尊和老子出面才摆平，这次败得同样不丢人。除了这两次危难，杨戬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屡屡在危难之中独成大局，被姜子牙评为智勇双全，功高千古。但杨戬却不得其用，始终是个督粮官。可能是姜子牙的军粮太重要了，重要的宁可全军被围困，也要杨戬去督粮。我小时候就经常想，如果姜子牙要杨戬做个先锋，恐怕一路凯歌，根本轮不到哪吒、雷震子等人表现。即便瘟神吕月把西岐全城的人全放倒，能走的只剩杨戬和哪吒的时候，哪吒一阵着慌，人马杀来，你我二人如何抵挡？杨戬依然镇静异常，吾自有退兵之策，用撒豆成兵之术吓退了郑伦，颇有银鞍照白马的子龙之风啊。姜子牙的运粮官除了杨戬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土行孙，另外一个就是这郑伦。这三个人均是奇异之士，却久不得战阵，只能在运粮的空闲时间帮忙打两仗。想到这儿就颇让人觉得有点杨戬和赵云的寂寞是很相似的。赵云也是不受重用，也许是另外一种重用，主要是保护家小、断后之类的杂事儿。在截教十绝阵一役当中，杨戬探阵全身而退，来去自如，何等的潇洒。而与其师父同级别的赤松子、广成子却险些陷于封侯阵当中。杨戬的绝技叫做九天玄功，类似金刚不坏体的神功，刀枪不入是百毒不侵，且可元神出窍。杨戬仗此计挫败了文太师手中近乎无敌的雌雄双蛟金鞭，在杨戬与梅山七妖一役当中连斩数妖，最后与其老大白猿精大战了几百个回合，这也是开战以来杨戬遇到的唯一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最后当然还是杨戬技高一筹擒敌球而全身退。其实关于二郎神杨戬还有些有趣的东西被淹没了，比方说他的这宠物，人人都知道他的哮天犬，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只鹰吧。实际上二郎神一出现，应该是左牵黄右擎苍牵骥卷平冈的驾鹰纵犬的形象，是在西游记当中就有提及。而同时从诗中看，他还精通暗器，腰胯弹弓新月样，这个弹弓在封神演义当中也出现过。好了，各位，说完了哪吒和二郎神杨戬的故事之后，我们今天探秘封神演义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听完了这期节目之后，或许大家一定有这样一种感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似乎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虽然两部小说的作者并非同一人，写作手法也并不相似，但是这两部小说当中的很多人物却是相同的，甚至最后还出现了互补的关系。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继续探秘封神演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